会登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光明顶。 陶杰、冯之晶。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今天就是书展第二天，人都非常多，我自己就主持了两场的读书的讲座，昨天就主持一个叫做国际学生时报的推介阅读。什么叫做国际学生时报呢？ International Student Journal， 是将古今中外科学文学这个历史和政治的知识融汇一路，给一些小孩五六年级至到 Form 2、Form 3去看的，有英文为主，还有呢亦都有一只叫声音点击笔，咁呢就即係譬如话介绍盘尼西林佢点样发明，係由边个发明，发明咗之后有咩用，佢一啲关键词呢你点一点呢都会有人用英文或者广东话读出嚟。咁而家呢个趋势咧，呢个世界咧，系嘛，就系逐渐啊，系将高科技同埋影像同埋文字咧，系夹埋噶啦。咁呢个咧，我觉得系非常之啱嗰啲细路仔啊，喺呢个网络新世代咧，喺嗰度睇嘅。咁另外仲有一场咧，就系介绍一本书咧，叫做《全职猎人》，就讲咩咧？职涯自救计划。个作者叫九宝，天长地久个九，宝良谷个宝。咁呢位九宝先生呢，原来呢佢係做全职嘅猎头公司。猎头公司呢就即係帮人哋搵嘢做。咁呢佢呢本呢都唔係佢第一部嘅著作㗎啦。咁呢我同呢啲唔同行业嘅专业年轻人倾偈呢，我都知道话原来呢个世界呢係不断喺度变化。做全职的 headhunter 呢就不止呢是同啲大公司呢去揀啱佢哋想请嘅人。最重要嘅就係要有一份责任。譬如你请返嚟嗰个人，你介绍俾间公司。咁你要帮嗰个人呢去做好靓一份 CV 啦，即係嗰个个人嘅履历啦。同埋呢仲要门当户对咁呢对接呢帮佢搵个老板啦。当个老板呢听咗你嘅推荐，请咗嗰个人呢，跟住你就要跟进啦。譬如嗰个人返工返咗两个礼拜跟住唔捞啊，咁就点算呢，係咪咁呢你已经呢压咗你个声誉落去，同埋呢将你嗰个客半边嘅客仔呢就全职呢就介绍咗俾个老板。你嗰份佣金呢未有得收嘅。因为呢係要经过三个月试用期之后，对方正式雇佣咗佢呢，你先有得俾代钱落袋。咁呢个牵涉呢非常之复杂嘅人性同埋呢嗰个待人处世嘅哲学。咁我呢觉得呢喺香港有好多香港人是想住揸住本 BNO 呢就过去英国搵嘢做。嗱你话就话搵嘢做难或者容易。英国搵嘢做建功个文化呢就同香港呢係有啲唔同。咁香港人呢你都知道呢你走去建功呢就佢鍾意啱嘴型嘅。你就读呢、这个business 啊咩 accounting 啊，咁嗰啲大企业呢就建功就鍾意搵返呢一啲呢你读嗰个学位呢係啱呢一番嘅。咁但係英国嚟讲呢你建功大公司呢佢未必呢係要请返呢你读 marketing 啊 business 啊呢啲，佢往往呢鍾意请一啲读英国文学啊历史啊嗰啲。点解呀？因为呢佢只係想你受过大学训练，有正式嘅逻辑思维嘅能力，然后呢请咗你入去之后呢嗰啲大公司会自己呀係俾一个训练嘅课程。然后呢将你呢训练返做自己企业里面嘅职场人。咁换言之呢，而家好多人以为读牛津剑桥名校出嚟搵嘢做一定着数，未必。因为 往往是这些名校出来的大学的精英呢，他太过自细呢已经培养好什么领袖能力啊、独立思考啊，同埋这个全球化的宏观啊，那个训练啊，分分钟呢他读书的时候呢就已经他读科叫 PPE 啊，曾经呢是派调过去美国啊民主党总部啊，是协助这个竞选啊，做个希拉里的竞选助理，咁呢啲人翻嚟咧，再攞埋个牛津个学位嘴啫啫咧，走去建功咧，就会话好有充满自信咁咧，系话俾嗰个老板听，我知道你间公司有咩问题，我三个月后我会话俾你一套点样改善公司管理方法啊嘅方案，话你咁样建功咧。那些人不敢请你，因为你已经是一件由牛津剑桥雕塑好的 shape 了的雕塑品，有时这些大公司不要雕塑品，它只要一堆石膏，只要这堆石膏呢是纯正同埋呢是可以呢雕塑，它不要呢一件米开朗基罗或者罗丹已经做好的东西给它，所以你说找嘢做系几难咧，系嘛？咁所以话呢啲地方睇书咧，系有好多嘅值得思考同埋学到嘢嘅地方。你话做 head hunter， 你有一本书系教你啊，毕咗业之后点样找嘢做，点样找啱嘢做？咁你话学校嘅课程啊，边度有人教过咧？系嘛？父母啊点识咧？所以咧，有时读书咧系非常之有用嘅。咁啊，正如咧。腹有诗书就气自华，我觉得呢40年来你说香港出的歌星哪个呢是最有书卷气呢，哪个 啊读完书回来他一经他那把声来演绎一首歌，你就觉得很有 taste 和很有层次。我想起一个读过书有书卷气的歌星，我就想起他先。 心底爱跟清风飘过，只一刹又回复当初，心印在我的心窝。 指点江山，笑傲江湖，光明顶， 陶杰、冯志正。 好啦，挨到呢度，你哋冇估错，冇错 ，yes， 系冯志正迟到，啱啱先做，你而家串啦，有毛有翼啦，想唔捞啊？ 我平时早到成个钟噶、 啊。喂，大佬，你知唔知呢个节目呢18年来只有一个人可以攞牌迟到，就是我 ,ok? 啱啱啊你是不是收到风啊，啲人话我陶杰就嚟有着草走佬啊，所以你随时有望呢坐正啊，你唔系冯志正，你个冯坐正。所以呢而家呢扮定啊大明星汪阿姐咁啊。 咁唔系啊，今日啱啱我哋好多全香港市民俾黄德斌嗰个婚纱相吓亲啊。 哦，即系大叔的爱，即系喺屋企睇电视啦，同埋啊。啱啱啊，同埋个老嘢啱唔啱啊， 睇 Facebook 见到嘅。 哦。啊，你又串啦，系嘛？哇，唉，即系 我平时早到一个钟啊， 吓早到一个钟， 系咯， 唔系啊？你知唔知啊？我好多年前咧，即系真系有试过啊，广播道塞车咧，系嘛？ 嗯， 就迟到一分钟咁多，知唔知啊？当晚啊，就俾一位广播界巨子电话度，即刻 call 我落去宵夜，吓、啊，知唔知啊？ 系。 系啊，嗰阵时福临门仲有宵夜，啊，烧茄茄，啊，整咗个咧冰糖炖燕窝， 嗯， 系咪啊？ 系，我哋今晚唔使食。 大赞咧，我当晚头先个节目咧，点样起承转合，演绎严谨，吓、啊， 嗯， 同埋咧风格咧系流利，兼夹咧声线准确，跟住啊一个屈尾钉，无论啊。啊！你嘅广播技艺系几咁超群，但系喺我哋呢一行 ，A、B、C， 第一就要开咪准时。哇！我听到当堂嗰啖背脊骨咧落、啊 嗯、 一个识飞嘅播音艺员咧，或者播音专家，如果系迟到咧，你听住呢四个字叫做天理不容啊！我即刻跪喺度。啊、阿哥叫阿哥， 我而家都强住咯。 我错了，唉，请你惩处我咧。佢当堂，唉，阿陶杰，我枉你系一个才子啊！才子咧就多数好任性， 嗯， 知唔知啊？我呢度咧就专治才子嘅，你唔信啊？你问下以前阿某某某某某某几位啊？系嘛？ 嗯， 而家去咗边咧？啊？啱啊！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里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系 明白啊？即系我袋紧钱落你个袋啊，细佬。 明白，明白。我由听日开始继续早翻一个钟头喺前面。 咁又唔使系嘛？不过咧，你知道我头先点解拣只几段情歌？我拣都拣只前边嘅音乐啊，系长达2分54秒，都未见林子祥开声。你喺 Uber 嗰度，你听唔听到？ 听到。 你知唔知咁样有乜微言大义？ 有啲咩微言大义啊？ 咪喺度抌波钟抌时间啊！等你老哥咧，系坐正咯，啱唔啱啊？ 唔使等我嘅，吓、啊！观众你睇下啲网， 你知唔知我？你睇我连拣歌里边啊，都有政治智慧嘅，你知唔知啊？ 系 嘛？ 系 啊！你又发啦，唉，睇嚟我都 吓、啊，都系 冇啊， 气数都差唔多咯，吓、啊，我都做到好攰咯， 个个都走咗，系咪先？ 我都唔够你哋啲僆仔后生仔咧， 唔系，而家都系后生仔走先， 走下又一个，冚下又一支，吓、啊。唉，就居然可以呢啊迟到成半粒钟呢等到我。 冇啊， 要睇你哋啲面色，唉，或者係啊沈旭辉教你係咁啦，我唔知定曾玉成我唔知啦，吓你威啦，唉。 平时早一粒钟 啊，咁啊，今日呢你有咩行踪请你呢报出，有冇去书展睇过啲咩？琴晚讲开呢介绍书未讲完。 係啊，讲到最后本就係1921年本书㗎嘛。 1921。 係啊，其实嗰度唔系书嚟㗎，系近排一套新嘅电视剧。今个礼拜开始呢就系播上㗎啦、 哦。 其实嗰个呢就系一个内地建港最即系建党最重要嘅圣旨。 咁你都好识路喎，乘机呢啊执啲馅入嚟。好啦，新闻返嚟再讲。 人杰地灵，光明顶。午夜会高峰，煮酒论英雄。光明顶， 陶杰、冯志正。 咁呢幾日呢即係啲好多人啲講開書展話要避免呢啲政治書啊咁樣。我哋呢即係琴日都講過啊，你係避免呢出售違反國安法嘅書啫，唔係話呢連政治書都唔敢買。如果你一聽到政治就覺得要禁制呢，首先呢幾間大學應該禁啊，呢個叫政治系。 嗯。 係咪咁國際關係又算唔算政治呢？梗係啦。 係。 咁历史啊，又算唔算系政治咧？ 绝对系啦！我哋琴日介绍咗几本历史书，如果大家抽丝剥茧去睇咧，肯定同主旋律咧系有啲唔同嘅、嗯。所以如果你话喂，第一个面临灾害嘅可能就系历史书，甚至乎睇翻而家啲中学嘅钉牌老师啊，冇一个系通识科嘅、嗯，个个都系历史科，中史、历史科全部出事先。咁、 嗯、 所以要禁书，睇起上嚟历史书要禁噶。 咁、嗯、你头先咧系咪介绍嗰套唔系嗰本唔系书嚟噶嘛？ 嗰本咧。其实就已经开始慢慢会做翻书噶啦，佢就啱啱系为咗庆祝百年党庆咧，就先出咗套电视剧叫做《1921觉醒年代》。咁啊，啱啱香港都播紧嘅啦。咁但系最不幸嘅系咩咧？就系当香港买咗版权谂住播嘅时候咧，其实内地系曾几何时禁播咗一轮嘅。正正咧就系喺呢个即系浙江省大学生示威嘅时候，就系将呢套剧咧禁播去。咁啊，原因就系因为即系套剧根本上就系讲紧一班大学生点样去起义去示威，就同当其时。在浙江省市入面那班大专啊技术学校那个学历问题出现的风波呢就一致。咁啊，嗰啲学生咧就甚至乎去攞咗《觉醒年代》呢套戏剧入边嗰啲口号咧，就去同即系号召市民上街。咁所以导致到就政府不如话，我哋先禁佢一个月，就暂时冇俾佢睇。啊，点知去翻香港咧？啊，而家就真系俾翻我哋香港播，仲、要系我哋前特首梁振英先生咧， 电影 啊，嗰个电视剧先系播咗先、啊 咁你覺得裏面有咩金句啊？係值得我哋而家今時今日欣賞同埋參考 咧？係冇嘢可以值得欣賞太多嘅，因為有啲句子咧，出邊講就喺個劇講就 O K， 但係你發覺喺個電視劇入邊啊，突然間有一句譬如係有得針對住話啊，一啲警察揸住警棍，根本上就唔係主持正義，你哋只係政權上面嘅一啲奴才嚇、啊，你哋可唔可以醒醒？呢啲咁嘅句子喺當其時嘅 context 咧，就係即係冇問題。但係今日咧，我哋又發覺咦，好似喺香港又有少少敏感、啊，甚至乎睇翻呢套電影1921呢套電視劇角。醒年代，再睇翻2014年嘅 DSE 考试咧，曾几何时历史科考试系问过一条问题嘅，就系、是、你究竟当其时作为知识分子，你会唔会加入共产党咧？而且睇翻综合你所有嘅史料同埋你嘅历史知识，你会唔会觉得这个共产党嘅做法同佢嘅初衷吓、有冇啲相似，或者有冇违背原意嘅地方咧？呢一啲咁样嘅。 嘅说法呢，都系令到即系都系去观赏呢一套嘅劇嘅时候呢，都系觉得有啲奇怪嘅。 咁呢套1921呢，咁好多人呢就觉得系呢个中共嘅庆祝党庆100年嘅宣传品啦。咁唔止呢系宣传品咁简单嘅。你要睇下呢套戏或者呢套电视劇，我唔知啊。同埋佢今年呢上面呢纪念百年党庆，嘅强调啲咩人物。这个呢是以前呢是甚少的落宠物咁强调嘅。这个呢是中共的创始人叫李大超。咁呢甚至呢最高人物呢就是将李大超的孙呢就 call 埋出嚟。然后呢是特登俾个奖章佢。嗱这个呢重点落墨去介绍李大超呢，你要睇下里面有啲乜嘢嘅政治嘅微言大义。 系点解要摆李大超呢？ 过往呢个就奇怪啦。过往你话系边个？ 一定系摆毛泽东，即系顶多咪摆周恩来、邓小平。 冇错啦， 系咯， 系嘛？咁你点解摆个李大超？因为确实论辈分，同埋论出身啊，之早辞咧，个李大超咧系早过毛泽东好多。佢系咧最早嘅马克思主义者同埋共产主义嘅倡导人。咁呢李大超呢係最重要嘅，就係佢就大毛泽东三年，而且呢1913年呢，即係话佢係14、15岁嘅时候呢，15岁嘅时候呢就已经唔止呀，呢个1909年就24岁呢就已经呢在天津的北洋法政专门学毕业，就去日本东京入早稻田大学呢去读书。然后呢 ,1918 年呢就经张士超向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推荐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咁呢你去而家你去找工作呢，你去比较嗰个履历啊，是吧，佢呢李大超嗰个履历呢是早过毛泽东呢去出身的。 是啊，但是个问题就是过往呢班李大超啦、陈独秀啦，他通常个下场呢一系就伴咗系共产党嘅，即系唔系异端分子啦。 仲有一个呢就系强调人物呢就系陈独秀啦，系咪 啊。 咁所以呢当呢个李大超啊去呢个日本早稻田嘅时候呢，毛泽东呢先至去咗长沙考入个中学嗰度咧去读书，然后咧呢个1911年啊，佢睇见咧黄兴喺广州咧系呢个武装起义同埋黄花岗革命呢、这个72烈士，先至开始拥护孙中山等人，咁咧所以毛泽东嘅出身咧是迟过李大超。 但是我哋中间是有一段好长嘅历史时空呢，其实我哋系冇再 credit 过呢两位嘅即系共产党 组织。不止系冇，陈独秀一度呢系受到毛泽东时代嗰个批判。 系。 如果佢系一个坏人。 讲好多声色犬马嘅嘢啦。 同埋佢北大呀系做国民教员嘅时候呢系曾经嫖妓。 欠债。 就亦都系呢争人钱唔还。 系。 就遭到学生举报，就被呢个北大系开除，嗰、那个系陈独秀。 系啊，系。 咁李大超咧就后来咧就勾结啊呢个苏联啊，咁咧结果咧就俾张作霖啊系派军队咧系闯入北平嘅苏联大使馆啊，里边咧系搜到一啲咧李大超同埋苏联当局通讯嘅文件，于是咧拉咗李大超咧就判处死刑。咁所以咧，李大超咧就系、是、第一个系为共产主义理想咧系献身嘅人。咁所以今次咧就抬出呢个李大超做终极至高嘅神主牌咧。就显示咧就连毛泽东咧都要暂时借一借命。 但系点解 你有冇发觉咧？今次呢个百年党庆咧，佢口口声声就只系讲马克思主义呢两，佢冇提马列嘅。以往咧系马列并列，而家咧唔讲列宁，只讲马克思。所以呢啲咁嘅细微位咧，你喺香港嘅做官又好，做 教师教历史好啦，系要留意 嘅。但如果你睇过往中国历史，以前读吓 ，even 喺内地读书，唔单止提马列噶嘛，甚至乎系要讲马列毛噶嘛。佢话因为喺马列主义入边咧，毛泽东思想其中一个最大嘅贡献咧，就系马列系讲紧一个可能系工人阶级嘅革命，但系毛泽东就系讲紧呢个乡村包围城市，所以喺战术上面系有一个新嘅睇法吓。就当然你可能喺学术上唔觉得啲咩特别啦。但过往我哋喺成个历史上面就係讲到毛泽东就係同马列并存、所以先至係开国嘅功臣之一㗎嘛。咁、但係点解我哋突然间就要掹走呢啲咁嘅人物 呢个呢就我諗有时唔需要有啲嘢画公仔画出场啦，係咪你过两个月未来嘅半年一年呢喺呢个邻近地区又好或发生一啲事呢你会见出一个端倪。咁咧就係讀書咧，我正如我前幾集都講過咧，讀歷史咧不能夠咧淨係專注睇本國嘅點同埋線。嗱點咧就係個歷史事件發生件咁嘅事，九一八係嘛？線咧就係九一八之前發生過咩事咧？好多點咧係連成一條線。咁淨係當啲好多點連田連先後發生因果關係連成線咧，淨係睇條線都唔夠嘅。咁啊嗰陣時喺日本、中国、英国、欧洲，甚至系美国，又发生紧咩事呢？所以点而线呢？跟住咧线咧就一定要成为一个面，一个平面啊，系嘛？然后咧你睇完嗰个平面咧，再啊将六个平面咧系合埋，就系、一个立方体。譬如一个平面如果代表一个时代，系嘛？呢、个时代之前又系另一个咩时代？所以至少六个时代咧。是成凑成一个立方体呢你先会睇到呢整个嗰、个人类喺一个世代一个纪元里面呢是点样样好多事同好多人发生互动而变成呢后来咁嘅结果是咪 咁所以今我哋今日嘅國際層面咧，就未必真係同毛澤東年代相似啦。可能真係翻去覺醒年代，其實以前就係有多蘇聯啊、日本等等。其實今時今日嘅中國，咪隔離話俾大家聽咯。 係啊，你讀咗歷史之後咧，你就用你嘅歷史知識咧去詮釋今日啊一啲人啊所講嘅嘢。譬如話，一啲人話大陸係會第二次文革，我就認為係冇嘅。因为你由学术的角度你怎样去定义文化大革命还有你要分析这件事是什么 有什么必然的人物还有有什么必要的条件好了这个广告回来再 多少天下事进赴笑谈中光明顶 陶杰冯之正 咁所以咧，你必须要了解咧吓、文化大革命点解会发生咧？呢、這个咧最主要嘅原因就1962年刘少奇咧召开一个叫7000人大会，嚟到检讨啊毛泽东大跃进啊形成嘅饥饿嗰个损害。咁啊，点解1962年咧？在此之前啊，這个彭德怀咧就已经喺庐山嗰度咧上过万言书，系1958年。咁咧就话咧饿死好多人。咁嗰陣時劉少奇呢就企喺毛澤東嗰邊呢係批鬥埋彭德懷嘅。結果呢庐山會議呢彭德懷呢就被打為一個呢反黨集團。另外同埋黃克誠、張文天呢一起遭到批判。好啦。咁跟住呢劉少奇到1960同61年呢返到去佢自己嘅鄉下呢嗰度實地一睇呢先發現原來彭德懷所指控轉達嘅意見係真嘅。是餓死好多人因為連他家姐屋企都冇飯食。於是呢劉少奇一諗唔得啦呢個呢一定要呢引起呢一個好大嘅注意。鑑於上次嗰個庐山會議只係一班呢高級嘅中共嘅領袖坐喺樹係離地嘅。於是呢劉少奇嗰個7000人大會呢就拖齊全國7000個地委書記即是那些地方即是那些有些村委书记。 真的做 hearing。 他们呢就是正式呢是见过或者呢或者经手过大跃进的政策是饿死人。于是呢他就由这班人呢是去开口呢 就去讲话我哋呢度咧又饿死几多，信仰有几多，嗰度边度咧江西有几多，咁咧系俾毛泽东听。于是呢个七千人大会咧，毛泽东见到咧七千人上嚟啊，系喺度咧作工咧，冇办法啦，唯有咧就叫应承咧就退居二线，就咧系有所检讨。咁于是咧，1962年1月之后咧，就嗰个权力啊，基本上起码经济嘅政策，就由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接管。毛泽东退居二线就话读书，但系佢一退居二线咧，就即刻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已经暗示啊刘少奇啊，如果佢采取一啲咧自由市场私有制嘅方式嚟到矫正嗰个饥荒咧，就系、是、表示所谓嘅资产阶级复辟。这个咧一路咧佢引到咧1965年，卒之咧就系、是、部署咧系上海啊嘅呢个姚文元咧写咗一篇批判嘅文章，叫《海瑞罢官》。这个咧系由侧面嗰度咧去影射啊，呢个刘少奇嘅，系嘛，同埋彭德怀。咁嗰阵时刘少奇唔知嘅，系一个好大嘅阴谋喺度酝酿，所以呢个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有呢个过节先得。 咁但系个 第一号人物对第二号人物不满，而觉得俾第二号人物夺权。要佢于是咧，佢要用一种非常嘅手段摧毁党政机政府机器，就要攞翻呢个权限。冇人估得到佢够胆咧，系发动15、16岁嘅中学生做红卫兵，全国造反。 但呢一个问题咪最去到临尾变咗我哋所讲啲咩 Andrew Nathan 啊，或者其他学者成日去讲咧，就系一啲譬如话极权国家嗰个最大嘅问题，就唔系在于佢嘅管治问题嘛，系在于佢嘅传承问题嘛。点样佢由一个第一嘅即系把手可以过渡俾第二把手？究竟个权力交接点样可以摆出嚟？而家咪正正话俾你听，喂，咁样权力交接做得唔好，咪发生咁嘅事件咯。咁但系去到今时今日嘅时候，喂，我哋冇呢个权力交接问题噶嘛？即系你见到我哋今时今日已经废除咗我哋连任嘅制度，甚至乎我哋睇到喂，香港个特首都冇乜任何交接嘅问题啊！嗱，你睇下，当我哋见到李家超变咗做我哋嘅政务司司长嘅时候，你发唔发觉突然间全香港好似冇咗一班人写文章咁样？你睇下以前过往我哋见到屈永贤啊等等唔同嘅人咧，就日日喺度写评论文章，闹边个政府做得唔好，或者以前边一个高官种下落嘅问题。 今日林郑终于解反击啦，佢就否认咧喺佢任内咧系冇就房屋问题咧努力过啦。并且话如果郊野公园嘅边陲可以起到楼咧，阿姐我一早起咗啦，我使鬼你喺后边指手画脚说三道四，即系咁嘅意思。 阿姐争啲冇同你讲话，其实我咧系由发展局做出嚟。 呢啲咧就系殖民地时代咧系从来冇发生过，呢种已经系带有中国特色嘅权力斗争。有人觉得咧，阿林郑咧。是占夺了这个呢最高权力的位置，而呢大自己大权旁落，就可想着呢是用一种雷霆万钧的方式是怎样样呢是要夺回那个位置回来。但是很可惜，香港是一个地方政府，上面有一个所谓的阿爷在这里看着，你是不能够呢是从心所欲的。所以咧，而家香港咧24年以来咧，佢已经咧系出现咗拥有中国特色嘅权力交替嘅争夺，唔好讲话斗争。因为以前咧好好地地唔系呢个咧港督派嚟，讲到明啊报政司又好，其他嗰啲咧AO 又好，如果系英国派嚟嘅咧，佢哋要嚟之前要签合同。是不准在香港置业买楼。咁你而家咧就政务司司长啊，或者其他嘅司长系楼王嘅时候咧，你就已经发现咧系同1997年之前嗰种游戏方式系唔同。 同埋过往， 所以我就话啦，既然系咁啦，政务司司长可以拥有咁多物业，以前咧英国派嚟嘅布政司系唔得。咁点解你仲要而家食饭啊？嗰度咧系只系局限于两四菜一汤。点解唔食得鲍？见到鲍鱼要走咧？ 系 以前咧，英国人做布政司如果见到地产商整一个屋契嚟，喂，平平地5折卖俾你，佢见到就要走啦。 见到咁嘅 offer 要走 啦。哎呀，以前喺殖民地嘅时候，你见到个饭局，发觉咦，好似多咗一啲唔啱嘅人喺度，包括系有势力人士，政治局都会打电话嚟啦。 即系叫 undesirable characters， 系啊， 你系唔可以咧 be seen associated with， 呢啲咧叫 undesirable characters。 我记得李鹏飞之前喺会议度讲过，佢曾经何时收到政治局电话，话会惊有啲系讲黑社会人物喺隔篱，佢尽量唔好少接触啦。 你俾人影张。相呢张相人哋唔知攞去咧去边度宣扬，不过呢个系以前嘅事 ，OK 系而家 咁，所以你喺好多嘢你系睇书咧，然后举一反三去谂通好多嘢。好啦，听晚十一点， 登绝岭看世界，群雄听晚继续决战光明顶。